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效率为王，脚本与数据的解耦，以及 Page Object 模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用 Selenium 2.0 实现了我们的第一个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在你感觉神奇的同时，是否也隐隐感到一丝丝的担忧呢？比如测试脚本中既有测试数据又有测试操作，所有的测试操作都集中在一个脚本中等等。那么今天我就通过介绍 GUI 测试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测试脚本与数据的解耦，以及页面对象模型，带你看看如何优化这个测试用例。我先来给你说说测试脚本和数据的解耦。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和你分享过 GUI 自动化测试适用的场景，它尤其适用于需要回归测试页面功能的场景。那么你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实现方法，是不是正摩拳擦掌准备批量开发 GUI 自动化脚本，把自己从简单重复的 GUI 界面操作中解放出来呢？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如果在测试脚本中硬编码测试数据的话，测试脚本灵活性会非常低，而且对于那些具有相同页面操作而只是测试输入数据不同的用例来说，就会存在大量重复的代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一篇文章中实现的百度搜索的测试用例，当时用例中搜索的关键字是极客时间。假设我们还需要测试搜索关键字是极客帮和 InfoQ 的场景，如果不做任何处理，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将之前的代码复制三份，每份代码的主体完全一致，只是其中的搜索关键字和断言的预期结果不同。显然这种做法是低效的。更糟糕的是，界面有任何变化需要修改自动化脚本时，你之前复制出来的三个脚本都需要做相应的修改。比如搜索输入框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你就需要修改所有脚本中的 find element 方法的 bindName 属性。而这里只有三个脚本还好，如果你有30个或者更多的脚本呢，你会发现脚本的维护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处理呢？相信你现在已经想到了，把测试数据和测试脚本分离。也就是说，测试脚本只有一份，其中需要输入数据的地方会用变量来代替，然后把测试输入数据单独放在一个文件中。这个存放测试输入数据的文件通常是表格的形式，也就是最常见的 CSV 文件。然后在测试脚本中通过 data provider 去 CSV 文件中读取一行数据，复制给相应的变量，执行测试用例。接着再去 CSV 文件中读取下一行数据，读取完所有的数据后测试结束。CSV 文件中有几行数据，测试用例就会被执行几次。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数据驱动测试的原理，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也就是典型的数据驱动测试了。第一，数据驱动很好地解决了大量重复脚本的问题，实现了测试脚本与数据的解耦。目前几乎所有成熟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和框架都支持数据驱动的测试，而且除了支持 CSV 这种最常见的数据源外，还支持 Excel 文件、 JSON 文件、 YAML 文件，甚至还有直接以数据库中的表作为数据源的。 QTP 就支持以数据库中的表作为数据驱动的数据源。第二，数据驱动测试的数据文件中不仅可以包含测试输入数据，还可以包含测试验证结果数据，甚至可以包含测试逻辑分支的控制变量。刚刚让你点击文稿查看的数据驱动测试原理的图片中有一个叫做 result login success flag 的变量，这个变量其实就是用户分支控制变量。第三，数据驱动测试的思想不仅适用于 GUI 测试，还可以用于 API 测试、接口测试、单元测试等。所以很多 API 测试工具，比如 SOAP UI 以及单元测试框架都支持数据驱动测试。它们往往都是通过 Test Data Provider 模块将外部测试数据逐条喂给测试脚本。现在我再给你分享一下什么是页面对象模型。为了让你了解页面对象模型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并能够深入理解这个概念的核心思想，我会先从最早期的 GUI 自动化测试开始讲起。早期的 GUI 自动化测试脚本，无论是用开源的 Selenium 开发，还是用商用的 QTP 开发，脚本通常是由一系列页面控件的顺序操作组成的。 这里有一段伪代码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早期 GUI 测试脚本的结构，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脚本实现的功能。这段代码中的第一到第四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点击登录按钮。登录完成后，页面将跳转至新页面。这段代码中的第五行，在新页面找到图书链接，然后点击链接跳转至图书的页面。这段代码中的第七到第十行，在图书搜索框输入需要查找的书名，点击搜索按钮，然后通过 assert 验证搜索结果。这段代码中的第十一到第十二行，用户登出。看完这段伪代码，你是不是觉得脚本有点像操作级别的流水账，而且可读性也比较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脚本逻辑层次不够清晰，属于 all in one 的风格，既有页面元素的定位查找，又有对元素的操作。第二，脚本的可读性差。为了方便你理解，示例中的代码用了比较直观的 find element by name。你可以很方便的从 name 取值，比如 username 和 password， 拆出脚本所执行的操作。但在实际代码中，很多元素的定位都会采用 XPath、 ID 等方法，此时你就很难从代码中直观的看出到底脚本在操作哪个控件了。也就是说，代码的可读性会更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使后期脚本的维护难度增大。有些公司自动化测试脚本的开发和维护是两拨人，脚本开发并调试完以后，开发人员就会把脚本移交给自动化测试执行团队使用并维护。这种情况下，脚本的可读性就至关重要了。但即使是同一拨人维护，一段时间后，当时的开发人员也会遗忘某些甚至是大部分的开发步骤。第三，由于脚本的每一行都直接描述各个页面上的元素操作，你很难一眼看出脚本更高层的业务测试流程。比如图二的业务测试流程其实就三大步，用户登录、搜索书籍和用户登出，但是通过阅读代码很难一下子看出来。第四，通用步骤会在大量测试脚本中重复出现，脚本中的某些操作集合在业务上是属于通用步骤，比如上面伪代码的第一到第四行完成的是用户登录的操作，第十一到第十二行完成的是用户的登出操作。这些通用的操作会在其他测试用例的脚本中被多次重复，无论操作发生变动还是页面空间的定位发生变化时，都需要同时修改大量的脚本。其实我上面说到的这四点正是早期 GUI 自动化测试的主要问题，这也是我一直说开发几个 GUI 自动化测试玩玩会觉得很高效，但当你开发成百上千个 GUI 自动化测试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的本质含义。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软件设计中模块化设计的思想。没错，就是利用模块化思想，把一些通用的操作集合打包成一个个名字有意义的函数，然后 GUI 自动化测试脚本直接去调用这些操作函数来构成整个测试用例。这样 GUI 自动化测试脚本就从原本的流水账过渡到了可重用脚本片段。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的是利用模块化思想的伪代码，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伪代码。这段伪代码中的第一到第六行就是测试用例，非常简单直接，一眼就可以看出测试用例具体在执行什么操作，而各个操作函数的具体内部实现还是之前那些流水账。当然，这里对于测试输入数据完全可以采用测试驱动方法，这里为了直观，我就直接硬编码了测试实例数据。实际工程应用中，第一到第六行的测试用例和第八到第三十行的操作函数通常不会放在一个文件中，因为操作函数往往会被许多测试用例共享。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带来的好处包括：第一，解决了脚本可读性差的问题，脚本的逻辑层次也更清晰了；第二，解决了通用步骤会在大量测试脚本中重复出现的问题。现在，操作函数可以被多个测试用例共享，当某个步骤的操作或者界面控件发生变化时，只要一次性修改相关的操作函数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去每个测试用例中逐个修改。但是这样的设计并没有完全解决早期 GUI 自动化测试的主要问题，比如每个操作函数内部的脚本可读性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引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把控操作函数的力度，以及如何衔接两个操作函数之间的页面。关于这两个新引入的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为你详细阐述。我先来跟你聊聊 怎么解决早期 GUI 自动化测试的可读性差、难以维护的问题。现在操作函数的内部实现还只是停留在既有页面元素的定位操作，又有对元素操作的阶段。当业务操作本身比较复杂，或者需要跨多个页面时，可读性差、难以维护的问题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了。那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答案就是我要分享的 GUI 自动化测试的第二个概念，页面对象模型。页面对象模型的核心理念是以页面为单位来分装页面上的控件以及控件的部分操作，而测试用例，更确切的说是操作函数，基于页面分装对象来完成具体的界面操作。最典型的模式就是某某配置点某某控件点某某操作。基于这个思想，上述用例的伪代码可以进一步优化。这里有一张图用于展示基于页面对象模型的伪代码，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片。这里我只给出了 login 函数的伪代码，建议你按照这种思路自己去实现一下 search 和 logout 的代码，这样可以帮你更好的体会页面对象模型带来的变化。通过这样的代码结构，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什么样的页面执行什么操作，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维护性大幅度提高，也可以更容易的将具体的操作步骤转换成测试脚本。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给你讲了什么是数据驱动的测试，让你明白了测试脚本与数据解耦的实现方式以及应用场景。接着从 GUI 自动化测试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引出了 GUI 测试中的页面对象模型的概念。测试脚本与数据解耦的本质是实现了数据驱动的测试，让操作相同但是数据不同的测试可以通过同一套自动化测试脚本来实现，只是在每次测试执行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测试输入数据。页面对象模型的核心理念是以页面为单位来分装页面上的控件以及控件的部分操作，而测试用例使用页面对象来完成具体的界面操作。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你更清楚地认识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的逻辑以及结构。同时你可能已经发现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是局限在某个 GUI 自动化框架上，你可以把这些设计思想灵活地运用到其他 GUI 自动化测试项目中，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我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页面对象模型的核心理念是以页面为单位来分装页面上的控件以及控件的部分操作，但是现在业界对于是否应该在页面对象模型中分装控件的操作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观点认为可以在页面对象模型中分装页面控件的操作，而有些观点则认为页面对象模型只分装控件，而操作应该再做一层额外的分装。你更认同哪种观点呢？说说你的理由吧。